云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，尽放环保过大年，勤俭节约过大年，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飞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故事广播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，贞观一朝的高官被杀的杀，贬的贬，高官阵容遭遇了大换血。换血上来的是武则天和李治共同看重的人，这些人也就成了高宗一朝的新贵了。新贵之中最得宠的有两个，一个是李义府，另一个是许敬宗，这两个人便是李治和武则天面前最红的两个人，也是最没有道德底线的两个人。后世的人多把这两个人视为奸臣，奸臣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，能够成为奸臣的人一般都有点小才，即便不是学富五车，也在某些方面有特殊的才能，总之吧，能够察言观色，投其所好，说白了还是有某种能力。李义府和许敬宗这两个人也很有能力，只不过他们俩都是有才无德。在前面说过，在武则天立后的关键时刻，李义府有过一次连夜上书，由此得到了李治和武则天的信任。或许很多人会以为李义府这个人不过如此，其实不然，在连夜上书之前，李义府已经在李治身边混了有些年头了。那么李义府是如何起步的呢？又是如何混到了李治的身边呢？这还要从贞观年间的一次举荐说起。贞观八年，剑南道巡查大使李大亮向政府推荐了一个人，在李大亮的推荐表中写道，此人善写文章，文采极好。李世民看完了他的推荐， 便安排人对这个人进行考察，结果对答如流，言谈得当，于是便委任为门下省典仪。这个人就是青年李义府。之后李义府又得到了黄门侍郎刘季、侍书御史马周的推荐，好风凭借力，不久就升任监察御史。在监察御史任上，李义府做得也不错，后来又被李世民安排到了晋王李治的身边，而监察御史的官职照样保留着。贞观十七年，李义府的运气来了，因为李治升任太子，他也跟着水涨船高，成为太子舍人。太子舍人品级并不高，但是职位很重要啊，他相当于太子的秘书，天天围着太子转，陪伴着太子。不久李义府又成为崇贤馆直学士，与太子司议郎来济同样以文采见称，外界称他们俩这个组合是来李。李治继位之后，李义府升任中书舍人，永徽二年受命兼修国史，并成为弘文馆学士，未来将受重用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了。不幸的是，偏偏当权的长孙无忌怎么看李义府怎么就是不顺眼，心里就惦记着找个机会整整他。永徽六年，长孙无忌更是要把李义府赶出长安，贬往毕州，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通江县。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关键时刻，李义府选择了爆发，他一下子跳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，高举着拥护武则天为皇后的大旗。这回李义府的宝可压对了，因为皇帝李治已经从长孙无忌的背后站到了武则天的背后了。这就如同一张跷跷板，原本跷跷板的两端是长孙无忌，那边是武则天，而现在李治坚定地坐到了武则天的一边。在旗帜鲜明支持武则天之后，李义府的仕途走上了高速路，毕州也不必去了，照样留在长安，不久便从中书舍人升任中书侍郎。如此扎眼的升迁，让长孙无忌徒呼奈何呀。长孙无忌的无奈还在继续着。几个月之后，李义府受诏参知政事，参知政事便意味着可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，意味着李义府已经是宰相团的一员了。何止是红啊，而且红得发紫了。此时的李义府依旧相貌忠厚，与人谦卑，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没什么架子，其实那只是看到他的表象。在李义府的心中，他把与他交往的人分为两类，一类是依附于他的人，而另一类是与他疏远甚至有些对抗的人。前者算是朋友，后者便是敌人，能打就打，能陷害就陷害，总之不能让他们好过。在李义府的笑容之下，一出出背后下刀的黑招也就出现了，由此就诞生了后世脍炙人口的成语“笑里藏刀”，说的就是李义府。经吃过李义府苦头的人总结，这个人面相忠厚，却总是背后痛下黑手，于是又把他称作李猫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得势的李义府如同一只充了气的气球，在战队成功后节节攀升。显庆元年，他兼任太子右庶子，并受封侯爵。太子右庶子是太子宫事务署署长，太子宫两大领导之一，能够得到这个职位，说明皇帝对李义府无比信任，因此才会派给太子。得势又得意的李义府由此忘了形了，不久便制造出了一个疑案，他居然把手伸进了大理寺监狱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显庆元年，大理寺监狱关押进一个女犯人，这个女犯人姓淳于，因为犯了案子被关进大理寺监狱。淳于是被关押不久，李义府就将手伸了进来，他授意大理寺丞毕正义将淳于氏无罪释放，然后接到了自己的一处别院。李义府为什么会把淳于氏从大理寺的监狱里捞出来呢？因为淳于氏貌美如花，李义府起了色心，他想把淳于氏收为自己的偏房。李义府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，可是到底还是让人知道了，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就是大理寺卿段宝玄。段宝玄原本知道淳于氏犯案羁押狱中，没想到不久之后竟然被毕正义无罪释放了，而且还被接到了一处别院。哎，这里面藏着什么猫腻吗？段宝玄将自己的疑问写成奏章，上奏给皇帝李治，李治派人追查，案子由此发了。不过李义府并不慌乱，反正到目前为止只是追查到毕正义这一环节，要查到他还早着呢。可是如果毕正义指证李义府呢？不必着急，你见过死人做指证吗？好，在李义府的安排下，毕正义自杀了。从自杀的结果来看，可能是心里有鬼，畏罪自杀。然而即便毕正义自杀，人们还是把矛头指向了李义府。李义府与毕正义以及淳于氏的关系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秘密，不是一个毕正义自杀就可以掩盖所有的一切的。大家在等待李义府得到应有的惩罚，然而等了许久迟迟没有动静。原来李治也知道其中的秘密，但是他护着李义府，并不想处罚，只想就这么算了。皇帝装起了糊涂，御史们却不糊涂啊。侍御史王一方站了起来了，他对李义府进行了弹劾。朝堂之上，王一方与李义府对峙起来，王一方义正辞严，三次呵斥李义府退出。因为按照惯例，为了保证弹劾的效果，被弹劾的人需要离开现场。李义府站在原地就是赖着不走，他期待着李治发话让他留在原地。然而皇帝也要遵守规则呀，碍于规则，李治没有发话，无奈李义府还是悻悻而去。王一方 便开始了自己的弹劾，说得义正辞严，有理有据。不过在说到李义府仕途起步时，王一方的用词有些狠，他说李义府是因为容貌得到了马周和刘季的宠幸，才得到重用。除此之外，王一方的弹劾还是言之有物的。在场的大臣内心里都赞同王一方，只是都没有表达出来。弹劾完毕，李治出离愤怒，哼，太不像话了，这样的人不处理怎么行？王一方出言不逊，侮辱高官，即日起贬往莱州出任司户。司户就是管理户籍的官员。哎，闹了半天被贬的居然是王一方，这不是黑白颠倒吗？在王一方弹劾失败之后，李义府还是没有忘了羞辱王一方一番。李义府趾高气扬地问王义士，你那么狂妄地弹劾我却没有任何结果，难道你心里不惭愧吗？王一方针锋相对地回应，孔子在鲁国只担任了7天司寇，就能把少正卯诛杀，我王一方担任御史有些日子了，却不能为国铲除奸佞，这一点确实有愧呀。李府一下子被噎住了，你……不过转念一想，李府又释然了，哼，你王一方除了能逞口舌之快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反正我李义府现在很红。李义府确实很红，不久他又兼任太子左庶子。太子左庶子是太子宫政务署署长，太子宫最大的官员了。一年以后，很红的李义府出任中书令，同时代理御史大夫，同时兼修国史，同时还是弘文馆学士，不久又加官太子宾客，晋封河间郡公。显庆三年，李治又追赠其父李德胜为魏州刺史，所有儿子都位列高官，就连尚在怀抱的孩子同样有一顶官帽。同时李治下诏为李义府在长安最好的地段盖一所房子，恩宠无以复加，无人可比呀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一个人到底可以红多久呢？长孙无忌告诉你，可以红30年。李义府则告诉你，其实也没有多少天。显庆三年，原本红极一时的李义府栽了个跟头。李义府的跟头栽在他的同事，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身上。杜正伦是一个老资格的官员，贞观年间就曾经在魏征的推荐下受到李世民的重用。到了李治当皇帝，杜正伦同样受到重用，辗转升迁为中书令。问题现在就来了，以杜正伦的资历自然是老资格，因此不由得以前辈自居。在他眼中，李义府不过是个受到恩宠的新人，在他面前是没有资格摆什么谱的。然而在李义府的眼中， 杜正文是什么？不过是一个老资格罢了，跟自己这个正在受着皇帝恩宠的新贵那是没法比呀。老资格遇到新贵，矛盾在所难免，大臣不和，非国家之福，还是把两个人分开，一个去衡州，一个去蒲州。就这样，杜正伦被贬为衡州刺史。衡州是现在的广西衡县，林毅甫被贬为蒲州刺史，蒲州是今天四川省的安岳县，山高水远，这回行了，再也不用争吵了。这一去，杜正伦再也没有回来，不久便在衡州去世。那李义府呢？他还能回来吗？从中书令的高位摔下来，要回来，恐怕难吧？很多人都这样猜测，尤其是那些曾经跟李义府论过本家、称过兄、道过弟的人。李义府出身的李姓，并非豪门大姓，他曾经迫切地想进入豪门大姓的行列，比如赵俊李姓。虽然都是李姓，赵俊李姓可是北魏时的四大国姓，即便是到了唐朝也是豪门大姓，因此李义府想混入赵俊李姓的族谱。为了巴结李义府，不少赵俊李姓子弟都称李义府为堂兄或者堂弟。几世中李崇德做得更彻底，他直接把李义府就列入了家谱了。这样李义府在赵俊李姓的家谱当中就占有一席之地了。而现在李义府被贬了，李崇德陷入犹豫之中，还需要在家谱之中保留住这个不伦不类的外来户吗？大概不用了吧，被贬到蒲州那个荒凉的地方，那八成就回不来了。 对，回不来了。 李崇德随即将李义府的名字从家谱中剔除，跟这个落水狗趁早划清界限，省得沾包。一年以后，李崇德傻眼了，李义府又回来了，官职是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还是宰相，还是很红啊。这下李崇德的苦日子来了，李义府不会放过他的。李义府这个人有恩不一定会报，可是有仇一定会报的，而李崇德就是那个他不得不报仇的人。很快李崇德被诬告下狱，在狱中自知无路可走，自杀身死。谁说被贬了他就不能东山再起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东山再起的李义府依然很红，然而红又能持续多久？李义府能逃得过盛极必衰的俗套吗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第二